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罗大佑《闪亮的日子》。虽然这首歌是罗大佑自己创作，但是原唱并不是他，原唱是刘文正。1977年，刘文正主演了一部也叫做《闪亮的日子》的电影，这首歌是同名主题曲。隔了一年，1978年，刘文正又发行了同名专辑。那个时期的刘文正是什么样的？天王级别的人物，因为他的演唱，所以这首歌在当时是极火的。而那个时间的罗大佑又是怎样的呢？还是一个学医的学生，算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一直到1982年，他才发行首张个人大碟，算是正式的踏入歌坛。直到1989年，他才有机会重新演绎这首歌曲，将其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而今天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听这首歌，是因为前两天我又看了央视的一档综艺节目，叫做《朗读者》。在那一期的《朗读者》节目当中，罗大佑就有说到这首歌曲。他说1977年他写了这首《闪亮的日子》，隔了几年又发行了专辑，可是一直没有决定去做音乐，一直到了1987年他去了香港，才敢写信告诉父亲说，我决定了去做音乐，不会再回来做医生了。然后主持人就问他，为什么要经历那么久才做这样的一个决定，77到87，10年的时间。他回答说，从外婆家到自己爷爷奶奶家这边，他这一辈的人一共有10几个医生，所以好像他做医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大家认为啊，他写歌，他唱歌，他去玩音乐，哦，可以，可是你不能不回来做医生。可见从1977到1987这10年之间，他做决定是多么的纠结和艰难。好在最后他选择了音乐，所以在我们这些70、80后的成长道路当中，因为有他的音乐相伴，才不至于那么孤单，对不对？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的童年。 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多少 放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一张大脸，盼望着假期，盼望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珍妮·海上花》。 荡漾在起伏的波浪中，隐隐的荡漾，在你的臂弯，学着半深情的你摇晃我的梦想，缠绵像海里的每一个无名的浪花，在你的身上，睡梦成真。转身来一生又破红尘，曾如水人空留一痕，愿只愿化身昨日的身影，能相随永生永世不离分。是这般凄清的你，粉碎我的梦想，仿佛像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我的一生。 执导的同名电影所创作的同名主题曲《海上花》，这首歌在当年几乎囊括了港台地区所有的音乐大奖，相当精彩的一支音乐作品。我喜欢这首歌不单单是它获得了这些奖项，而是旋律朗朗上口，还有个理由就是曾经罗大佑在20年前南京的一场演唱会现场，他邀请当时在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跟他一起合唱这首歌曲，我有幸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就是他精彩的长短句，听来是如此经典而又婉约。今天特别听这首歌还有个理由，是因为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突然发现网上居然有人误会这首歌曲是侯孝贤所拍摄的《海上花》的主题曲。 在这里特别更正一下，侯孝贤的那部电影虽然叫《海上花》，可是他的同名主题曲并不是罗大佑的《海上花》，而是雷光夏所创作的莫文蔚所演唱的也叫《海上花》的一首歌。这个时间我们来听莫文蔚的这个版本。所拍摄的电影《海上花》所配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的感觉真的很有莫文蔚的味道，而听旋律的走向，那又是雷光夏的风格，然后再听歌词，你会觉得好像跟《海上花》那部电影的气质内容极为相近，再听编曲啊，跟电影的气氛完全吻合，所以这首歌传唱度不高，大家不熟悉是理所当然的。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大家就误以为罗大佑所创作的那首《海上花》成了侯孝贤那部电影的主题曲吧。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再次更正一下，侯孝贤所拍摄的电影《海上花》是莫文蔚演唱，雷光夏创作的《海上花》，不是罗大佑珍妮合作的那个《海上花》。 不过我个人倒是很喜欢侯孝贤所拍摄的《海上花》。我身边有人说侯孝贤拍摄这部《海上花》是最适合不过的，因为鲁迅评价《海上花列传》平淡而近自然，而侯孝贤的镜头风格也是如此。众所周知，他非常钟爱长镜头，在电影当中每一个镜头持续的时间越短，就意味着每一个镜头之间的剪切越过频繁，而这样就容易让人感觉不太真实。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不可能迅速的由这个时空立马就跳转到另外一个时空去。我们再回过头去说《海上花》，它原本是清末的一个叫做韩邦庆用吴语苏州话所写的一部讲述十里洋场妓院里的故事，那里面各色人等穿梭勾心斗角，后来经过张爱玲的翻译变成了《海上花列传》。欢场本无情，混迹于此的女子更甚于狼心似铁的男子。侯孝贤导演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采用的是极为幽暗的光线，映衬着烟雾缭绕的背景，在这样的一种光线和色调之下，电影里头所有人的脸好像都是若隐若现，半真半假的。所以王平特别提醒各位，如果你不太喜欢文艺片，千万不要找来看一看。当然还要提醒那些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文艺片，你也不要去碰，因为这部电影比一般电影要多至少一倍的耐心。除了故事情节有一些缓慢之外，对白全都是用上海话，你要是听不懂的话就比较吃力了。好，在这时间先想跟各位用音乐来感受一下吴侬软语的魅力，来听黄龄与粤剧王子赵志刚合作的《林之源》。 北地落花雨落轻轻衣，饮一壶漂泊一人重逢，沙漠里同一张楼台会彩蝶沾衣，等一生金玉良缘真与假，问苍茫大地。 母亲母千百年， 母落母亲，宁波总是红颜， 不扫红颜，生生叹息生死。 轻轻

服务员安详善良的老太太，彪悍凶狠的警察。按常理出牌，这将是一部极为温情的动画片，可是它不是。当影片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乞丐是最大度而又优雅的绅士，而那个绅士变成了死要面子且肮脏的小偷，服务员呢成了指认强盗的勇者，警察就成了荒诞无用的废柴，老太太成了抢劫的江洋大盗。这就是法国式的幽默对寓意所传达的一种手段。再正常不过的一个场景，可是一个事件的触发，人便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建议各位有空不妨找来看一看，记得它的中文翻译过来的名字叫做《法式炒咖啡》。这样的一个片名，让我好像闻到了咖啡的香味。 In my own true love's eyes.

是一对。 这时间跟各位一起听到的是酷玩乐队在2000年的一支音乐作品 Yellow， 这首歌曲也是电影《少年时代》的插曲。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建议各位有空倒不妨找出来看一看。目前这部电影在豆瓣上的评分是 8.5 分。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子从6岁一直到18岁的成长经历，这个导演我相当的崇拜，理查德·林克莱特，他整整花了12年的时间才拍摄完这部电影。他非常仔细地描画了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及其他父母在各个方面的一些变化，可以让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观察到细致入微的那种岁月流逝的痕迹。我在看完这部电影就感慨，如果这个导演寿命足够长的话，还可以跟拍他的青年时代、中年时代，甚至是老年时代。说实话，这部电影其实就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一个普通德州的男孩从6岁到18岁的人生。但是我觉得在导演的镜头底下，好像电影的主角不是这个男孩子，而是时间。因为在电影里面，我们真的是随处可见时间所留下的印记。比如说主角们用的手机，最初是翻盖手机，然后到后来的 iPhone， 还有各种各样的游戏。我相信会有很多朋友或许在这种游戏的过程当中，你就找到了童年的一些影子，成长的一些记忆。好了，建议各位有空倒不妨把这部电影找出来看一看。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许巍的《少年》。 时间已过去多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今天我依然能感到那清风掠过的春天，掠过了城市，掠过村庄，掠过我们年少胸膛，我依然看到那些少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想着无限的未来。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还能够感到那里像飞在春天里，飞过了城市，飞过村庄，来自我们年少胸膛，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 想着无限的未来。 这是来自于许巍所演唱的《少年》，这首歌里面有这样的一句歌词：时间已经过去多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在听到许巍的这句歌词的时候，想到的不是这首歌本身的一些故事，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心事，我想到的是今天节目开场的歌手罗大佑。他在那一期朗读者节目当中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因为当时创作了一些歌曲，受到了唱片公司的重视和很多歌迷的追捧，他们对自己的那份期望就变成了压力，在绷不住的时候他就想逃，可是他逃的这种方式不是躲在家里不出门，而是想离开台北去别的大都市看一看，于是他选择了香港、北京、纽约。但是没想到的是，事隔几十年之后他自己有了孩子，他就带着孩子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那个小镇。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当自己有孩子之后，就是想把自己父母在当年交给自己的事情全部都交给他。我想这就是人生的轨迹轮回吧，或许只有我们大家都经历过为人父母，或者说经历到一定岁数之后才能够理解。想在这时间送上今天的最后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罗大佑的《恋曲1990》。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明了了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是一重重数年。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黑漆漆的孤枕边是你的温柔，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人生啊，淡淡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我许你 你窗前。